我们来揉点吧。 好吧， 你先来。 两点。 没事儿，再来一次。 两点。两点。两两两两两两两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疑是华上。你们是不是没有投月票啊？要不然我为什么永远是两点？ 第227集。 同桌很快把手一横，让方景行看手机的搜索页面。 看，我没记错，第一代传到现在。 方景行简单扫了一眼，目光微微一顿，看见了一个名字，陈辉兰乐。 哦，原来是从程爷的小舅舅开始的。 他看了看资料，见江晨是巅峰时期不得不退役，不禁有点惋惜。同桌大概是觉得他似乎有一点点感兴趣了，不想错过这么一位队友，于是搜了一堆游梦的介绍给他。 试试呗，挺好玩的。 方景行反正也闲着，便同意了。他当晚下了游梦的客户端，研究一遍职业设定，选了魔族的暗冥师，取名高山阳指。同桌收到消息过来找他，就见他正在广场上看雕像，面前矗立的是位封印师。方景行见到他便收回视线。 去哪儿？ 走，带你升级。 好。 自此还是菜鸟的未来男神开始了他的游梦之旅。窗外天光大亮，方景行睁开眼看向怀里的人，伸出拇指摸了摸他的脸。江晨正要睡醒，往他那边挪了一下，仍闭着眼。我梦见你了。 嗯哼，梦见什么了？ 当年和程岩去给你扫过墓。方景行把人往怀里带了带。真的，我会玩游梦，好像有一少部分是因为你。江晨终于睁眼，方景行回忆道：我那时一是没事干，二是恰好看完你的资料，想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游戏，就去玩了。后来他渐渐被游戏吸引，也就忘了江晨的事儿。不过命运是个神奇的东西，他第一次玩游梦在江晨的雕像前站过，几年后第一次进全息，就遇见了站在自己雕像前的江晨。他以为是粉丝，随口问了句原因，结果对方扔给他两个词：健康、命硬。他一时好奇地折回来，自此开启了他们之间的故事。年关将近，一大堆新年活动又上线了。江晨他们拿完赛季冠军，没休息多久就进入了紧张的世界赛准备阶段，基本没空进全息。如今打完比赛终于能玩了，结果他和方景行前脚刚出帮会的大门，后脚就被围了。拿到最后一届键盘模式的世界冠军，他们正是人气爆棚的时候，两个人站在一起，粉丝全疯了。方景行试图维持了一下秩序，发现没什么用，他们好不容易放个假，自然不想被这么多人围观，便决定买个号。然而问了一圈，只有一对情侣号是陈星应援的，而且是一男一女。游戏工作室的店员在那边打字打得飞快。 就剩这两个了，老板说不拆开卖，您最好抓紧时间决定，要不一会儿这两个号也没了。 这么抢手啊？ 那当然，方队和陈神知道吧？ 知道， 他们是陈星应援的玩家，明年比赛换成全息模式，他们过年期间肯定要进全息， 粉丝都想近距离接触偶像，所以陈星应援的号全没了，不信可以去其他工作室看看。 已经看过的方队和陈神并肩靠在床头，盯着这行字沉默。 我们后续的号要四五天才能满级，现在接受预定，您不急的话就等几天，急的话实在不想要情侣号，可以进游戏再花钱改名嘛，或者买其他服的号再花钱转服，别的号我们给您打九折。 二人对视一眼都明白了彼此的意思，几乎同时开口抽签。 谢谢。 方景行回复店员付钱买号，再次看向江晨，双方各退一步，三局两胜，猜拳定输赢。江晨本以为自己会输，谁知竟然赢了，顿时满意，拿到了男号。方景行笑得无奈，只好登录女号，和他回到了陈星影院。情侣号 ID 为王梦伴侣救赎情人，一个战神，一个奶妈，都是魔族，走的是暗黑路线。他们下线地点为魔域的大藤树，是个不错的约会圣地。 要截图留念吗？ 这个声音偏妖娆，猛地响起，二人都沉默了一下。紧接着方队充分学习七号的精神，调笑道： 老公，你觉得人家的声音怎么样？ 换回去。 他的声音偏冷酷，倒是挺符合角色的形象。 那你也换。 江晨没意见，二人便决定独处的时候用原声，有外人在切系统声音。一边往外走，一边看看新年活动。上次游梦让玩家偷年货，这次则转了180度的弯，成了吃团圆宴。每个帮会能邀请一到两个帮会组成联盟，选择任意的地点进行晚宴，共同准备年货。不想邀请或者玩家个人之间组联盟也行，反正年货收集的越多，获得的奖励也就越高，如何选择全看玩家自己的意愿。方景行联系一行人，让他把他们拉进去。如意家的都是自己人，不像大帮会那样人多嘴杂，不会出卖他们，而他们把帮会名字隐藏，这样走在外面也不必担心被认出来，能安静地玩游戏了。二人进帮会时，如意的人正在商量联盟的事儿，见到新人他们都是一停。 嚯，情侣号 第三对了，咱们帮会今年姻缘比较旺。 三对，除了方队他们还有哪对？ 帮主跟青岩。 啥？ 仔细看就看出来了。 确定吗？ 确定啊，这能逃过我们的眼睛吗？他俩已经暧昧有一段时间了，最近随时能成，甚至很可能已经偷偷成了。 啊，行了行了，言归正传，这次的新人是谁介绍来的？ 你猜。 方队的声音太有辨识度，众人立刻就听出来了。想想他们今天被围的事儿，便懂了他们的用意，只是没想到方队会玩女号。 哎呦，恭喜恭喜啊，你成了咱们帮会第一个玩人妖号的人啊。 方景行笑了笑，正要回一句，便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 大家好久不见呀。 众人的注意力顿时转移。 哎，婷婷来了。 嗯，我们放假了。 众人高兴，上次聚餐后甜甜就没再上过线，现在终于是回来了。过年团圆不仅是现实中和家人团圆，他们帮会的人也齐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